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内科的主任医师宋国红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宋主任，您好。 好，谢谢。 那今天我们也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乳腺方面的一些疾病哈。现在随着这个健康体检越来越多，很多女性朋友都会在体检当中可能会查出乳腺增生啊等等一些问题哈。咱就说这个，比如说像乳腺增生哈，很多人就特别的害怕，就觉得它可能离这个乳腺癌就相当近一些啊，真的是这样吗？ 哎呀，其实一句话，乳腺增生跟乳腺癌没有直接的关系， 没有直接 的，所以大家千万不用过多的去恐惧和焦虑，因为真的跟乳腺癌没有直接的关系。 就是没有那么直白的，就是说得了乳腺增生就会得乳腺癌的这样的证据是吧？ 对，因为乳腺增生太常见了。其实换句话说，其实它可以像一个生理的一个状态，因为乳腺稍微有点增生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它跟乳腺癌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提醒有一点，就是在我们专业领域范畴之内，如果说做乳腺的有一些穿刺活检之后，病理如果报乳腺不典型增生，那么这个是一个癌前病变。但是这个并不是我们老百姓平常说的乳腺增生，只是我们在病理下看的这个不典型增生，细胞的不典型增生，这个跟乳腺有一定关系， 那 并不是乳腺增生，常规的乳腺增生。 那就是说已经取了病理，是不是医生已经怀疑他有可能有问题了？ 对对对，就并不是一个常见的说做个 B 超说报乳腺增生，不是那个概念， 不是那个概念。 哎，对对对， 而且据说这个乳腺增生就是 B 超报的乳腺增生跟女性的生理期多多少少也有一定的关系是吧？ 对，一般好比说来月经之前可能乳腺增生相对会明显一些，月经完了以后会轻一些，而且还跟一些其他因素有关系，好比说你最近很这个压力比较大呀，比较紧张啊，情绪不太好啊，你看有的女性说，哎呀，我最近有点生气，好像乳腺有点疼，其实可能跟乳腺增生有一些关系，对，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有一些变化。而且有些人是这个没查出来之前什么事儿没有，一查出 B 超之后就老觉得有问题， 对对对，经常是这个也是心理因素，做一个体检说，哎，好像有一个增生或者有个小结节，立马会觉得，哎呦，这疼了， 这疼了是吧？这些其实都是心理上面的一些 种反应，对，都是心理因素，但是实际上不一定有问题， 不一定有问题啊， 哎，对， 对对。 而且我们也听说过有一些叫囊性增生是吗？ 囊性增生，那就因为囊性增生，俗话说就囊性应该就是里头是一包 水 嘛，对对对，因为一包水里的它不会说恶变的，所以囊性增生也没问题的， 也没。没问题啊， 哎，对 啊，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收音机前的很多女性朋友就大可不用特别的紧张， 哎，对的，是的，我觉得大家平常太紧张了， 太紧张 了，有点问题呀就坐卧不安的， 是是是，而且这段时间可能压力大了之后可能更容易。那这个乳腺增生要不要去管它呢？或者说乳腺增生今后比如过一段时间我调整以后它会少小吗？ 可能会有所减轻，所以如果有乳腺增生呢，一般我们不会过多的去干预，因为你不会用一些药物去干预。那一般就是让病人一个是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心态，就是放松心态，然后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啊，比如说饮食啊，你不能太油腻，因为太油腻肯定不太好。然后一些清淡啊，健康的饮食，然后休息，注意休息，这个饮食规律，然后还要作息要规律，压力不要太大，这些都是有好处的， 都有好处的， 哎，不需要我们一个药物的干预 啊。就在您那儿，比如说来门诊去找您，您其实也不会处方什么药物的， 对， 是吧？ 其实我有时候经常是做一些这个叫这个说话，咱们叫化疗，就跟咱俩似的这种，就是聊聊天，哎，说几句安慰的话，说没事儿，哎，病人立马回去就觉得好像不太疼了， 不再疼了是吧？ 对， 那您刚才提到了，有些朋友可能听到您刚才谈哈，就是说有些可能取了活检，那什么意义上，比如说有一些乳腺增生，可能医生会比较关注一些呢？ 一般我们好比做检查以后，并不是说乳腺增生会去做穿刺活检，一般如果我们做 B 超啊或者钼靶这种专业的检查以后，如果发现乳腺上有一个结节，而且这个结节呢还不是说有个结节就穿刺活检，这个结节还得分类 啊， 就是分我们叫这个0、1、2、3、4、5、6就这几类哈，这个很专业了。当然一般如果说是1、2、3就是三类及以前的，这些都是考虑良性结节。 哦， 到如果报的是这个四类，就是 四类及以后的这种考虑恶性结节的可能性。所以如果真的一个报一个结节是四类， 嗯， 那我们就建议做穿刺活检了。 嗯， 所以一般良性的结节一般还是不做穿刺活检。 嗯， 可疑恶性的才去做穿刺活检，进一步明确诊断。 所以这个医生是经验医学，他从这个影像学报告当中大致能判断出来一个什么样的走向，是吧？ 哎，对，为什么就是医生有专业不同、水平不同嘛？可能他做一个同一个 B 超大夫，可能他做哎就觉得这个倾向于良性，这个倾向于恶性。 嗯， 所以还是看医生的专业水平的。 嗯，那您也刚才提到了这个乳腺结节哈，这个增生是大家关心的，乳腺结节可能更害怕一些哈。 啊， 这个在您的门诊当中是肯定也是这么多。 其实我们在门诊当中，乳腺结节看的比增生更多，因为增生太常见了，就没啥事儿。乳腺结节呢，因为结节毕竟是说长了个小疙瘩，就咱们俗话说就一小疙瘩。这结节以后呢，这个到底是不是癌，或者说会不会恶变，这个肯定更关注一些。 嗯， 但是结节我刚刚说了分好多类哈， 分好多 类，就从这个一二三四五六类。 嗯， 所以不同的结节可能它的恶性可能性不一样。 不一样哈。 所以有一些良性结节它不一定说都会说今天是结节，过若干时间或若干年肯定会恶变，不是这样的。 嗯， 不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所以如果说做检查可疑恶性的，我们做检查做穿刺。 嗯， 如果真的是良性的，就大家可以放心，就是定期复查。 嗯， 我们不能保证说一个结节一辈子 不 会恶变， 嗯， 咱不能，因为你即使没有结节，也不能保证你这辈子不得乳腺癌。 嗯， 何况有一个结节，所以就是非恶性的，我们会定期的观察，或者说半年做一次复查，做一个 B 超复查。 嗯， 定时的随访，这些就可以了。 嗯，那这个乳腺结节的这个检出哈，现在也是越来越多哈，这可能也是跟我们影像学这个水准越来越高这个造成的，是吧？ 不能叫造成 的，就是形成这样的一个 结果。这个造成的好像是一个不良的影响了。对，其实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筛查，就是包括常规的体检越来越广。 嗯， 普遍了，因为在我们城市一般都建议每年做一次体检哈。 对， 做体检的话就包括 B 超啊，就是 B 超肯定是常规做，当然钼靶不一定常规做。 嗯， 但是 B 超如果做以后可能会发现一些结节，当然这些结节呢刚刚说可能是没什么事儿，当然如果发现了一定要去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医生那看一下，判断一下有没有问题。 嗯， 当然发现以后为什么我们现在你刚刚说检出率 越来越高感觉啊， 对，其实是我们这个一个是体检比较普遍发现了结节，但是这些结节当中如果真的万一是恶性的，那么如果通过体检发现的也是很早期的， 很早期的。 哎，对，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率会高，但是死亡率其实并没有升，而且有下降的趋势。 嗯，是吧？ 一个是我们的治疗水平越来越高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有更多的这个患者发现的时候是很早期的。 嗯， 是可以治愈的， 可以治愈的啊。 哎， 临床治愈。 哎，对对对，所以乳腺癌如果早期是可以治愈的。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也提倡这个体检啊，早期筛查，就是这个目的的。 嗯，那刚才您提到了一些检查，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科普一下哈，比如说常见的乳腺的一些体检机构的检查哈，都有 B 超，而且还有那种红外乳透。刚才您还提到了这种钼靶啊，就是什么样的人群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这种检查方式呢？ 嗯。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建议 B 超和钼靶，因为你刚刚说那个乳透啊，好像并不是太专业的一个， 不是特，这就是感觉不是特别。 反正我们在医院里头不 做 这个检查，一般是做 B 超和钼靶。那钼靶呢，其实就是给乳腺照个片子，就是 X 光片儿。平常我们知道胸透啊是照一个胸片儿哈，这个钼靶其实就给乳腺照个片子。那么什么样的病人是咱不能说病人，我、这个、 什么样的人群、啊、 对，作为一个医生老说什么什么对，什么样的这个女性朋友需要做这个检查呢？一般我们建议常规的是40岁以上的女性，建议每年做一次乳腺的 B 超，包括做一个乳腺的钼靶。 嗯， 这是常规的女性人群。那么还有一些人群，我们可能建议会早一点做一些常规检查，好比说，我们叫高危人群， 嗯， 好比说这个女性，她的家里有一些，好比说母亲呀、姐妹啊，有这个乳腺癌的病史， 嗯，有家族史， 哎，对对对，有家族史，或者包括乳腺癌或者卵巢癌啊这种肿瘤的家族史，那这个时候可能这位女性朋友是一个高危的人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建议他不要从40岁开始再检查，就是可能从30岁甚至25岁开始就每年做一次常规的检查。 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这个女性朋友真的有家族史，而且有存在一个基因的突变， 嗯， 就是 BRCA， 就是我们叫 BRCA 基因突变， 嗯， 就是那个 安吉拉·朱莉那个， 就是那个大明星有那个基因突变。如果真的这个朋友有这个基因突变， 那么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好比说25岁开始就常规的做体检，好比说每半年做一个 B 超，每一年做一个钼靶，就相对要比较紧密一些了，因为这种有这个基因突变发生乳腺癌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高的，但是这个突变比例很低啊， 别 我一说大家又紧张了， 就是很多人想去查查是吧？ 对，就换句话就是这个突变的比例其实。即使在我们乳腺癌患者人群当中发生的比率也就是5%左右，如果在那种像三阴性乳腺癌，它的发病比率也就10%，其实很低的。那我们普通健康人群当中，那这个因为没有测过哈，所以肯定是更低更低，所以没有必要说是个人去查个基因突变。当然如果你真的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乳腺癌什么卵巢癌这个多发的一个家族史，尤其是你这个得乳腺癌的这些这个亲友，或者说这个亲人已经有这个BRCA突变了，我觉得倒可以考虑做一个检测，那么对早期的预防、早期的干预、早期的发现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当然了，这个早期的发现和预防多说两句啊，人家那个大明星安吉丽娜朱莉是预防性的把乳腺全给切除了，是吧？ 对， 这个做法是不是在您的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是不是有点冒进的？ 这个稍微有点冒进，就是当然现在这个存在 BRCA 基因突变要不要做乳房预防性切除还是有争议的， 有争议的。 对，因为那个明星人家是已经结婚生子了，应该是如果一个年轻的女性也还没结婚呢，还没生孩 子， 你把乳腺切了，你要不不能哺乳了，这个还是一个缺陷。所以如果一般我们不太建议预防性切除，还是要密切的观察， 密切观察。 对，如果真的这个女性朋友已经说，好比说已经40岁左右结婚生子，然后真的特别积极的去想做一些预防性的干预，当然做预防性切除我们可以考虑，尤其是她已经有一侧乳腺癌了，那么对侧做一些预防性切除能不能去做可以考虑，然后可以跟医生去交流，做一个充分的评价以后有没有必要做预防切除，不是广泛推荐的。 是，所以我觉得宋主任说的非常的谨慎，就是大家对于这件事情不用特别的纠结哈。另外真得跟医生充分的交流哈， 对， 来看看有没有就是你的收益和你受到的一些损失到底。 咱们评价一下利弊啊，不能是个人来了就给他切了，那我们医生不是一个杀手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大家去衡量一下利弊哈。那反过头来，就是刚才您提到那个钼靶，我也听到一些年轻女性说，其实对于年轻女性来说，钼靶是不是不是特别的合适的这种检查？ 对，因为钼靶呢是一个是 X 线检查，因为频繁的做这个 X 线检查对身体还有一定的伤害，虽然它这个射线的剂量是很低，但是你也不能频繁做，所以我们建议一年做一次。另外呢，还有就是女性，年轻女性为什么不是那么推荐呢？尤其是40岁以前30多岁的这种女性。因为相对来讲呢，还有一个敏感性的问题，就是做钼靶在老百姓不太清楚，因为它是一个片子嘛，就是它照出那个片子其实是乳腺的腺体是白的那种，所以在这种比较这种白的背景当中，如果年轻女性她的乳腺腺体比较致密，所以比较致密，也就是说白的比较多， 比较多哈。 这个时候你要在这个白的背景当中再找一个结节，也是差不多也是白的 哈， 找不出来。 哦， 所以相对的这种敏感性和这个灵敏性会下降。 嗯，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年轻女性，我们一般是建议做 B 超，因为 B 超来讲对这种致密型的乳腺，发现的就灵敏敏感性更高一些。 嗯， 所以做 B 超更加推荐，不太推荐钼靶。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就得跟专业的大夫来沟通哈，到底哪个检查更适合您哈。这个其实包括原来我们说两癌筛查的时候，还曾经有一些朋友当时提到了说对着镜子自己来摸哈，就是那种自检。但是我觉得这可能这个还是超声可能更准确一些，是吧？ 自己摸呢，因为毕竟是普通人的 手 啊，其实包括我们专业人的手，其实很小的结节我们也摸不到。对，你看 B 超钼靶，它这好比不到1厘米的，几毫米都能看到。那一几毫米的，你想自己手能摸出来吗？所以如果真的是做自我这个体检，如果真的是摸出来的结节， 那就挺大的， 至少也是1厘米以上了，因为太而且是比较表浅，太深的，你说即使1厘米，它也不一定摸到。所以真的是自己摸到的东西，可能已经偏大一些了。当然我们也建议病人可以。建议朋友可以自己时不常的，就是说每个月几个月自己 自己摸一摸，万一摸出有点问题来， 及时 赶紧去医院让大夫看，说我这个到底摸出这个结节是增生的结节呀，还是乳腺肿瘤的结节呀，还是说一个良性的纤维瘤啊等等，这个咱们老百姓肯定自己摸不出来，还 是 靠我们的专业的手和专业的检查手段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咱们北京还好，大城市当中有这种定期的体检哈，对，都有这样的项目，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远离乳腺癌哈。那当然了，刚才我们提到了乳腺增生、乳腺的一些结节，您也提到了像有些纤维腺瘤，是不是它也是在这个发现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 对，乳腺这个纤维瘤呢也比较常见，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女性。那么纤维瘤呢，其实它是一个良性的肿瘤， 良性肿瘤， 基本上也不会恶变。但是如果说这个纤维瘤比较大了，有的就是纤维瘤就是那种比较边界比较清楚，就是滴溜溜圆的，一摸能咕噜咕噜动的那种， 还有那样的， 就是对，就是一个小跟 小瘤子哈， 对，小球球似的，对，所以有的那个朋友来一摸说，你看我这一个小疙瘩，还能动，一推就动，所以这种边界清楚。活动性好，我们叫这种的，其实一般是考虑良性肿瘤。所以这种纤维瘤呢，如果比较小，不需要特殊处理。当然，如果比较大了，好比说2公分、3公分比较大了，一个是我们可能需要做进一步的，好比说穿刺看有没有问题。还有一个，我们这种大的瘤子可能对病人这个 生活 也可能有一些 影 响，然后可能会做局部的这个小这个瘤子的切除。因为这种如果说真单纯一个纤维瘤的切除是比较简单，它不像乳腺癌的切除说比较范围比较大，就是把这个瘤子切除了就可以了。所以一般比较大的可以考虑切除，但一般比较小的纤维瘤，一个它恶变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基本上不会恶变，因为是良性肿瘤。那么比较小的也不用特殊的干预，有的时候它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也会慢慢的显小或消失，也有消失的， 也有消失的。 对，对，有一些年轻女孩发现纤维瘤，也可能结婚生子以后，纤维瘤消失了，所以可能也会有因为生理的变化，还有一些影响。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不用特别的紧张，是吧？ 对，一般比较小的不用处理， 不用处理 太大的咱们可能会要 考虑一下， 医生会去干预一下啊。对， 其实是那说了这么多，这个乳腺常见的一些出现一些问题，影像学的，那就是结节，其实在这个您的门诊当中可能是最多的、最常见的，是吧？ 对，其实我们作为一个肿瘤内科的医生啊，其实因为我们关注的，因为像结节呀这种，其实可能外科医生更关注，因为他们可能要涉及到对后续的什么穿刺呀、手术呢。但是我们因为都叫乳腺科嘛，所以可能也很多结节的患者来我的门诊来看，我也会给患者一个专业的一个建议。如果真的有必要去做穿刺活检呀或手术啊，我会建议他进一步找外科医生、外科专家去做进一步的处理。 这些其实呢，就是因为外科的穿刺啊，包括整个的这个最后病理的检出，可能都是需要人家病理科也来参与， 是 吧？ 是多学科的参与， 多学科的参与啊。 对的。 当然了，对于很多的乳腺癌的一些这个治疗来说，内科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办法哈。 对， 包括有很多乳腺癌的一些，比如说疑难的，像刚才您提到的像三阴癌的治疗等等，都可能是受到大家的关注。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内科的主任医师宋国红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常见的一些乳腺疾病以及乳腺癌之间的这种关系哈。在这两年当中，好像大家对于乳腺的这个癌症的关注也是备受大家关注哈，尤其对于女性来说，好像据说哈，在大城市当中乳腺癌的发病率极高，是吧？就是仅次于肺癌这样的一个水准。 其实从这个国际这个流行病学来看，乳腺癌的发病率已经超过了肺癌了， 超过肺癌了。 对，就是国际，这是国际的数据，已经超过了肺癌，成为第一大恶性肿瘤的。当然，在中国呢，还是肺癌是第一大肿瘤。但是在女性恶性肿瘤当中，乳腺癌是第一位的，所以而且发病率还是逐年升高的趋势。尤其说刚才你说大城市，大城市的发病率明显高于这个农村。这个所以我们大城市天天享受这种优厚的条件，可能付出的代价可能 也比较大， 可能会有一些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升高。这个是有数据， 有数据。 对对对。 那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像除了家族遗传哈，就是这种可能基因本身有这个遗传的，那还有哪些人群女性容易得乳腺癌？现在目前有研究吗？ 这些也有一些数据报道，就像刚刚说，除了基因，因为基因突变的可能性很低很低啊，当然这个是非常特别明确的一个因素。其他的因素呢，其实并不是那么确切，但是只是说有一些影响的关系，好比说这个来月经了来得很早，或者绝经很晚，就说明这个人体内它的雌激素水平比较高。那么还有就是说这种未婚未育啊，就是可能跟发生乳腺有一定的关系。 啊，还有像这个额外的补充过多的雌激素， 嗯， 因为这个乳腺癌，你要过多雌激素可能会刺激乳腺发生癌变，所以有的女性就是，好比说到了更年期左右啊， 嗯、 想补点雌激素、 嗯， 保持青春啊，因为有时候这个 更年 期症状啊，或者说有点哎呀衰老了，这容颜也有点不行了、嗯，所以想补充，但是过多的补充雌激素会导致乳腺癌的发生。 嗯， 还有像一些因素呢，好比说这个。压力啊，就是刚才说精神紧张啊、 嗯、 压力过大呀，这个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我们有一些患者也会了解到他的病史啊，像好比说有一些丧偶啊、离异啊、 嗯、 这些， 就是心理压力特别大。 哎、对这些，这个对女性发生乳腺癌真的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嗯 啊，当然其他因素什么这个健康饮食啊，什么 这 些、这 就比较常见了。 这些对所有的这个 疾病 得病都有关系、啊 哎、 对，所以大家都得注意。 嗯，但是说起来，就是发病率，您刚才提到了，说已经国际上排第一，咱们国内可能排第二哈。但是有一种说法，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说如果说要得个癌症的话，得乳腺癌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就是证明他这个可能治疗的效果更好。 对，就是这句话，当然大家不爱听哈、 嗯， 说干嘛让我得癌呀？我就不想得癌。但是真的。得了癌症，因为这一个人这一生当中得癌症可能性还真还比较大， 比较大、 啊、对，因为每天我们这细胞都在不断的说癌变，然后再清除、 嗯、 所以真的跟天天跟癌细胞做斗争，所以发生癌变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但如果真的是得了乳腺癌，乳腺癌的预后还是非常好的、 嗯、 因为它的恶性度相对会低一些，预后比较好，尤其是像我们好多都是早期发现、 嗯、 刚才说早期发现治愈率还是很高，可能70-80%都是可以治愈的。 嗯， 所以这样的话，刚才你说不幸中的 万 万幸 、啊、 对，因为它预后好啊，那么争取治愈啊，这还是很有可能的。 嗯， 当然如果真的不幸说有乳腺癌转移了，也有好多治疗的手段，也不是说转移了就没治了、 嗯、 就是不治疗就等着了。 嗯， 即使是转移的乳腺癌患者，我们通过多方面的治疗、 嗯、 也是有病人是长期生存的， 哎 也还不错。所以我们一定不管是得了和真的有问题了、 嗯、 一定要有信心去、 嗯、 去治疗这个肿瘤、啊、 是我看其他的有很多的恶性癌症都是统计什么5年生存率哈、啊，就咱乳腺癌就 是肯定 是 10年 生存率。 对5年生存率对我们来讲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对，一般我们都是10年生存。其实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其实10年如果说没有复发， 嗯， 叫临床治愈。 嗯， 当然我们老百姓不能追求10年啊，我们要追求一辈子。 是， 对。但是这个我们也是在争取，就是通过我们的治疗手段去争取治愈。 嗯、是，今天呢，我们和宋国红主任呢，简单来聊了聊乳腺疾病和乳腺癌啊，包括这个治疗手段，然后呢，内科的治疗方法有很多。我们下次呢，请宋主任再给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解答。那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